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ay, 大家好，系 张三啊，强力回归啦吓。咁啊，我哋送走咗租之后，迎呢个送租迎三啊。 喂，新年第一炮啊， 系咩？ 喂，你 我唔吉咗添， 咪咯。咁你要同大家讲啲吉祥说话先得噶。 我冇讲佢讲晒头先啊，佢 系啊， 啊又话又话咩咩 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 即系嗰四字词咧，用 Q 晒我都唔使讲。 系咯，咁你代表晒啦嘛。 生意， 主委，你我哋代表嚟噶嘛？你讲晒，你讲咗咪得咯？ 我 你讲嚟，你头先你唔系话我送主委个人意见嚟噶嘛？你代表我哋天，你天天南嘅全体同仁噶嘛？ 喂， 哦，你即系全部系个人意见嚟嘅。 喂， 個人意見。 過年之前，你一直強調謝公啱啱識嘅咋，呢個同台搭台嘅咋咁。喂，而家就又我代表埋你啊！ 唔係，我哋而家整個節目講噶嘛。 啊，冇關係啦。嗱，我你講下呢個台灣升學啦。嗱，因為咧點解講呢個問題咧？咁今日宋卿咧就整咗個新聞嚟，咁有間呢個即係。共產黨的組織啊，一外圍組織學友社咧有一個調查，咁就話大陸咧同台灣咧去大陸同埋去台灣嘅升學的人咧都減咗， 意欲減低， 咁咪意欲減低啫， 意欲減低啫。 但係嗰個標題咧，我睇完之後咧，其實我唔係好明嘅，咁點解咁唔好理㗎啦。咁所以咧，我哋講下究竟嗱大陸我哋唔知啦，係嘛？咁講台灣呢一次嘅升學。那個表現又如何呢？ 嗱，咁咧佢嗰個校舍個數字顯示咧，就係今年比往年嗰、那個，即係舊年嗰個意欲咧，就係低咗幾個 percent 嘅。咁就咁佢就解釋咩理由，我唔使理佢啦。咁但係我哋咧就翻睇翻咧，就喺就舊年12月19號。咁六委會咧就有個數字公佈，因為咧就啱好咧就係嗰、那個。個人申請有一個個人申請咧，就係18號嘅截止嘅。咁咧就六委會咧個數字公佈啦，就幾已經係成幾唔記得咗幾多千人啦，好似4000幾人係報名，係比往年咧多咗係好多嘅。 唔係，所以點解我今日會掟呢份嘢出嚟講咧？要少少功啦，係嘛？我哋過往咧就得到咧，即係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嘅朋友支持咧，噏曬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得到佢哋嘅支持咧，咁過去呢幾個月咧，我都喺社區裏邊咧做過幾場咧，就係赴台升學嘅講座。OK， 咁啊得到我哋張三秘書長係咪秘書長？ 落咗台，董事啫，而家董事。 前秘書長張三兄咧嘅協助咧，啊俾啲資料我咧，咁我都即係講咗幾場，咁都幾受歡迎。 有專家啦， 係唔敢講專家啦嚇，咁啊即係相信都有唔少嘅朋友受到我嘅影響， 係啦， 咁去報名嘅。 頭先講嗰個官方數字咧，咁係六委會嘅，咁就係嗰個係一個個人申請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同學仔咧直接同學校報名嘅，有一個叫單獨招生。咁呢個數字咧就係六委會仲未有嘅。咁相信嗰個數字咧係更加高嘅。咁所以我哋係唔敢講學友社個數字點樣啊，因為唔知佢嗰、那個 唔知佢來源點樣， 嗰、那個調查方法點樣，或者佢嗰、那個抽樣嘅抽樣點樣抽樣法啦，咁佢嘅即係點問啲咩同學仔咁樣啦，咁但係我用翻個實際數字。用翻實際數字，咁同埋我哋用一個即係用一個常識判斷啦，佢大陸一定低咗噶啦， 但係去台灣嚟講咧，咁以我自己接觸嚟講咧，係 並冇低嘅， 係創新高 嘅。我喺呢幾個月裏邊做嘅，即係平均每個月做一場嘅呢個台灣嘅聲樂喺地區上面嘅推介咧，就嗱當然即係正常啊，中學畢業啊，應屆畢業生，好似譬如話今次我哋而家做緊嘅進行緊嘅個聯招，係嘛？我哋推介之外咧，舊年十一月嘅時候咧，我哋推介咧就係呢一個係個人報名 嚇，申請 咁都聽到唔少嘅信息咧，林丹子咧。就是這個是應屆畢業生的去的，有些畢業之後呢想去深造的，是的數字呢都多的，是的， 或者一些 讀過是讀的，他想現在是做了這麼久的事情，他想我讀回入 學，重返校園， 是的，好像 讀過 Master 那樣，我那些文藝青年，咁我想讀翻個即係讀翻文學院啲嘢咁樣啊，原來真係唔少嘅， 唔少嘅喎， 有即係有都極不少嘅咁嘅即係年長嘅學生啦，都未學生，年長人士咧都咁問我， 咁、其實咁其實意欲好高喎， 係啦，咁其實依個我覺得就嗱有啲人話有冇年齡限制，其實冇嘅， 冇噶， 咁即係我哋唔好講研究所嗰啲啦，咁我淨係講大部咁我。讀大一的時候咧，其實我同屆咧有一個是日本人嚟嘅，咁佢讀中文系，咁佢咧就係、是、退休人士，五十幾歲退休，就去台灣讀中文。咁就唔即係其實呢啲例子咧，唔係而家先有嘅，過往都有嘅。 係啊，即係譬如話，琴日我喺旺角一個地區嘅。嘅議員辦事處裏面做一個即係台灣嘅講座，亦都有一個朋友咪又話，就同我講就係、是、喂，我都幾十歲人咯，三四即係四廿幾五十歲人啦，咁好遺憾當年咧，即係我冇機會讀大學，而家去讀大學得唔得啊？咁我即管可以試， 有心就一定得 嚇，我可以試噶，係咪啊？即係呢個係佢冇講到嘅年齡限制。嘅情況底下，咁你咪去試咯。 咁、當然啦，你大家即係大家報讀嘅時候，亦都考慮下自己嗰個能力去邊啦。譬如曾經有位老人家七十幾歲嘅就考到醫學院，咁大家都其實都有啲期待。咁但係咧，醫學院咧即係唔係話咁容易讀嘅，咁就係因為佢記嘅嘢實在太多。嗱、我哋最簡單，我哋人體裏面骨頭，你要背曬佢。只是背骨頭，未計肌肉啊！肌肉嘅係比骨頭重要多喎。咁我啲朋友啦，咁嗰時學校附近咧有醫學院噶，咁我同我啲朋友就係傾偈時候，上佢屋企喺度落傾嘅時候，喺個床底好似阿沙晶咁樣，就攞串念珠啊咁。其實啲女嗰串念珠係骨頭 嚟， 一路同我講，一路喺度我哋做咩啊？數緊骨頭，背緊骨頭名啊，舊骨頭唔同名嘅。咁我話：依啲玩具嚟噶，唔係啊真人骨頭嚟噶咁樣。佢又擺喺床下底嘅，咁啊即係成副喎嚇，唔係淨係嗰串骨喎，佢成副骨頭喺度嘅。 咁所以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讀書嘅話咧，當然你可以透過我哋呢個天南嘅節目，咁你 PM 謝工 PM 張生 係 係嘛，咁啊可以攞到更多嘅資訊。 咁咧或者我其實喺二月嘅時候咧都有講過幾次噶啦。咁有個聯合分法，即係話用依個公開試成績去派學位嘅報名叫聯合分法咧。咁而家今日開始咧就接受依個係收件嘅。咁個程序一樣啦，係你先上網填表，填完曬之後咧，咁就將依啲表格咧就打印出嚟啦，咁咧就再攞去海華服務基金，即係海防大廈。尖沙咀海防道海防大廈，咁啊七樓，咁係嗰邊交件嘅，咁大家記住啊，因為疫情關係咧，一定要係預約咗先嘅。 咁仲有啲朋友仔會問咧，就係、是、話，喂，我讀 master 會唔會有啲獎學金啊？會唔會有啲助學金啊？咁係有嘅，各個學校咧都有。 有唔同嘅，咁但係就因為個 case 唔同啦，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敢講話一定有點樣嚇。咁 唔係一定有幫你申請證到啫。實有噶， 因為佢有唔同嘅，有唔同嘅條件啦，所以我唔敢講啦嚇。咁所以大家要報名嘅，大家記住啊，即係用聯合分法，就係話用依個係公開試成績，包括 DSE 或者舊制會考或者舊制嘅 A level 啊 High level 都可以嘅。 咁、另外咧就有啲所謂單獨招生，就直接同學校去報名嘅。咁咧依啲咧就仍然有啲學校咧係接受緊報名。咁大家咧就一樣啊 ，PM 啊，謝工啦、 所以我都係咁講啦，即係呢啲個別報名嗰啲全年都有嘅。 係 OK， 由八月每年嘅八月開始至第二年嘅八月都有嘅。即係換句話講，即係每個月都有唔同嘅學校咧。 咁或者大家咧招生都可以去天天南個 Facebook 嗰度留言都得嘅。咁、我哋見到咧，我哋都會幫大家解答。 去讀書，我哋好鼓勵㗎。OK， 咁啊，即係有唔明嘅就 PM 謝光啦 ，PM 張三啦。 係啦，或者喺天天南嗰個 Facebook 度留言啦。 咁我哋使唔使名謝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啊？唔需要啊。 你講咗咁多次，用名謝都夠啊？ 係啊，難得我講得難得我講得清楚啊嘛，大佬。 好啦，嗱咁啊，星河嗰度我哋講完啦。 係啦，係啦。 咁我哋講下菠蘿咯喎。 係。 鳳梨啊！ 咁啊喺呢個 波蘭鳳梨啊， 得啦，是但啦咁大陸喺呢、這個呢個二月廿六號宣布禁止台灣嘅鳳梨進口啊！咁啲農者們啊，梗係叫苦連天啦！咁但係咧，即、就、係、是、我哋民進黨出動呢個鳳梨國家隊嚇、原賣，即係話我出動呢個國家隊買曬翻嚟，咁咧就據聞咧就已經超賣咗咧嗱佢。佢輸入大陸大概是 4萬多噸 嚇，咁而家超賣到5萬多噸啦，已經賣咗。嗱，即係話我哋照呢個數字咧，即係話原來叫苦連天嗰扎鳳梨農民咧，應該就放 下心啦， 唔係呢個唔係即係應該係咁啦，係咪？ 應該啦，嗱，但係其實咧就你講到話出動依個國家隊去購買，咁其實咧就唔係即係只係買一部分嘅，唔係話佢嗰4萬多噸咧全部幫佢買曬㗎嚇。 因為他正式來說每一年 的生產的鳳梨大概是我讀一個比較完整的數字先當它45萬噸、有一成呢就輸往大陸的、這一成呢就當它4萬5噸、所以呢初初說話有九成是輸往大陸咁呢個係錯嘅，我唔知道數字點樣。 嗱，呢個數字咧，九成係乜嘢咧？佢係所有出口嘅數量有九成係去咗大陸， 係 出口係總出口量嘅九成。 即係話咧， 唔係45萬噸裏面嘅九成。 因為當初嗰個數字唔係咁嘅話，當初話哇有九成咧輸大陸啊，呢次撲街啦！即係45萬噸裏面得翻4萬噸留喺台灣，有咁剩翻嗰40萬噸點搞啊？咁啊，真係好大禍啦！咁其實咧，原來只係一成咧輸往大陸嘅，咁所以咧， 唔係佢係10%係 12%好似 係啦，咁 12%嗱，咁好啦，咁啊，而家就即係因為所謂鳳梨國家隊其實就即係依靠即係喺駐外地嗰啲僑委會啊、外交部啊或者啲僑民啊，譬如我哋呢啲啦，咁我哋可能有機會嘅話，我哋都會買噶嘛。不過就暫時仲未有門路先啦。咁其實。嗰45,000噸唔係好難買到嘅啫，係嘛？ 話多唔多話少唔少？ 應該就唔係好多嘅，應該唔好多，因為有啲已經買到嘅。我買2,000噸，我買5,000噸啊！台灣本土已經買咗好多啦。好啦，咁啊有啲美國啊、澳洲啊、日本啊啲僑民都買啦，係嘛？咁所以咧就而家民進黨政府就攞出嚟做。這個公職啦，嗱，屌你媽！我使乜怕你大陸禁運啫？我哋自己都買翻啦，係咪？但係咧，一查落嚟咧，嗱，原來喺美國、澳洲咧，新鮮嘅生果係唔可以入口嘅。咁變咗咧，其實 係可以，但係咧係手早繁複噶，又你好多嘅要做好多嘢， 搞到嚟都爛鬼咗啦，係咪？所以即係唔等等於入得口啦。 係啦，咁呢一批咧就美國訂嘅咧，其實咧就入唔到，就係、 美國澳洲都係啊。所以咧就呢一扎就咁嗰啲買咗嗰啲僑民就話咁嗱我錢照俾，咁你哋即係嗰啲農民你中意攞去送俾人又好乜都好啦，咁啊咁啊即係差唔多係捐錢咁樣，捐錢俾啲農民咧，咁但係好啦，解決咗今年，出年咧 好嗱。我都 你講你講， 問題在於今年係未解決到㗎，我而家。譬如你而家同我買咗1萬噸，你話我唔使啦，你留翻喺本土啦。咁嗰1萬噸係咪好似過往香蕉咁倒咗去咧？嗱，倒咗就冇問題喎，啲農民收到錢冇損失啦。嗱，如果唔倒咗去， 去攞去賣。咁一萬噸市場多咗一萬噸嚟，點消化咧？ 即係本來係應該嗱，呢一萬噸係運咗出海外嘅，咁所以冇咗啦。咁而家呢一萬噸運唔到出海外，就留低喺台灣。咁錢我收咗啦。咁呢一萬噸留咗台灣，咁我台灣可能送人又好，再賣又好。咁另外嗰一萬噸就冇人要咯喎。 係啦，譬如阿宋主委都好中意食啦，好中意食呢個菠蘿嘅。咁一日食一個嘅，咁我日都送咗隻俾佢。咁佢就唔去買啦嘛。係啦， 本來我一日每日去買一隻嘅。嚇，咁你又一日買咗一隻，咁你本來送俾人，咁嗰個人話唔要，送咗俾我，送咗俾我，唔係送咗俾阿。阿宋，阿宋话我每日都自己买喎，咁既然你送俾我，咁我就唔买。 本来阿宋主委日都同我买嘅，点知咧阿谢公咧阿谢基咧就日就送咗俾佢，咁变咗阿三记咧就卖唔出去， 冇错啦。 咁啊依个咧嗱， 我就担心紧军中嗰啲朋友啊，凄凉啊，大佬， 咪餐餐菠萝咯， 餐餐菠萝啊。 嗱，因为咧喺过往嚟讲咧，香蕉啊啲即系啲水果嚟讲咧，即系滞销嘅情况咧，咁啊即系国防部咧都会买嚟，即系人口多嘛，食即系军中咧人口多啊，食要食饭嘅可能系讲紧系二三几十万人，咁餐餐譬如食香蕉，餐餐咁如果菠萝滞销咪食菠萝咯，跟住下个月就到。呢、這個 情戒處嗰啲受刑人又係大鑊嘅， 係嘛？嗰啲唔大鑊啊，大佬，嗰啲就唔大鑊啦，嗰啲冇菠蘿食啊，大佬啊， 嚇嗱，咁其實嗱頭先阿謝公講到啦，咁就呢、這個嗰四萬幾噸係咪消化得曬咧？咁其實咧應該係未嘅，即係個數字做出嚟好睇嘅啫。 總之嗰四萬幾噸應該有人俾咗錢先啦，我咁講啦。 應該未嘅， 未俾錢啦，認購咗啦，有人噏咗條數啦。 應該未嘅，應該 唔係有人噏咗條數。 部分一隻部分。 有人噏咗條數，咁美國啊、澳洲啊、日本啊，咁又有譬如香港啊，有啲僑民咧係認咗數嘅。咁我當你四萬五噸係有人買啦。 即係咁講啦，即係大家都好想幫呢、這、一個。即係你今次呢件事，咁就其實國家隊咧都有編呢啲預算咧， 係十億， 係十億啊，其實呢十億咧就等於嗰條數嚟嘅，即係賣俾佢大陸咧，其實十四億地嘅啫。咁所以佢俾咗十億咧，其實已經係， 但係十億佢係咪直接買喎？即係除咗係即係 佢補助你嗰啲運費啊， 係啦， 啊其他即係其他嘅嘢 問題出嚟啦， 強化呢個國際行銷。國內行銷同埋呢個促進海外託銷獎勵金 啊， 慢慢提出嚟出現啦。嗱，佢而家佢就成日講啦，陳吉仲啦，咁就依個農委會嘅 主委 啦，咁我係中興教授嚟嘅，咁咧就。我即係話點解我中出個咁嘅教授咧？依、這個點解咁講？依家我先講啦嚇。嗱，咁咧就佢講我日本咧即係翻啊，去咗成倍啊咁樣。好啦，咁啊日本訂好多啊，係咪啊？原來咧，舊年咧係2000噸， 咁5000噸啫嘛，今年好似係嘛？ 今年5000， 係咯，5000噸啫嘛。 因為而家咧佢要推銷嘅關係咧，又補貼又成咧，佢5000。好啦，問題在於我原本做開嘅出口商或者日本嘅入口商，我就預咗係今年都係3000入3000噸。你無端端失咗2000噸，嗰2000噸唔係我做開嗰班人嘅喎。好似而家咁樣，有啲朋友話：啊，張三，你有冇門路入啲菠蘿啊？我貴啲都買啊！好啦，問題出嚟啦。咁你嗰邊又有，我做開個班點算啊？又係問題啦。就好似頭先講啦，咁我多咗萬噸出嚟點算咧？咁個市場係咪可以消化得曬咧？ 唔係咁嗱，呢個嗱，我覺得我公平啲講啦，咁政府出手咁啊，攞咗十億出嚟，咁都係幫助嘅。咁但係當然，即係裏邊會產生好多重疊嘅問題啊。 今日我見到一張咧一封信啦，就係呢個水果出口商嘅協會嘅信嚟嘅。啊，咁咧就佢係講乜嘢咧？就要求大家咧唔好鬥價。我哋而家賣日本嘅咧。嗰、那個品質要求高啲嘅，所以我哋價錢咧就應該係高啲，冇問題嘅。你唔好同我鬥價，唔好因為政府嘅補助你就喺度鬥啦。咁你鬥咗，今年有啲人做唔到， 因為佢有呢個 團購運費補助喎，屌先大鑊。 唔係呢個， 因為係直接咧，譬如有啊，而家我有朋友都係即係喺台灣啲農民啦。咁其實佢都可以直接咧，係喺嗰邊咧，就係話做一個空運過嚟。咁呢部分咧，政府可能有津貼。好啦，我頭先一樣咁講法，我喺台灣直銷過嚟香港。謝工嘅日就喺下邊就踎喺下邊賣，我自己台灣直接寄過嚟，我唔係同阿唔會幫謝工買噶嘛，我買咗啦，我唔會再同謝工買嘛，咁你影響咗本來嘅生計喎。 咁咪就係咯，即係平常咧，即係人哋都我油麻地過攤，咁已經有攤商咧，就係即係引入呢啲即係賣緊噶啦。係咪突然間多咗謝工呢條攤攤咧，就 我又搞咗一櫃過嚟， 係咁 就唔擺喺嗰邊賣，就直銷， 直銷咁你咪破壞咗個市場嗰、那個嗰、那個定價咯，那個價位咯。 仲有我仲喂仲有運費補助喎，所以我俾你平過你嗰攤仲要平喎。 即係你本來咧話依、這個屋企我自己買咧，就平時都有啲朋友都會咁做嘅，即係台灣直銷過嚟。啊，譬如咁咧，豬肉乾啊，咁就都會啊團購過嚟。咁但係而家你話哦，由於因為依個補助，咁啊多咗人買，就喺台灣直銷過嚟，嚇、啊、咁會影響個市場啦。咁我哋睇，但係阿陳繼續講嘅，即係吹噓嘅日本嘅政績啦，咁佢嗰個業績啦。好啦，咁而家咧日本咧賣個嗰、那個台灣菠蘿咧、啊，叫鳳梨啦。咁啊見到港島有一間。超級市場就係298日元，好啦，咁咧啲人計個數啦，一箱咧就八粒裝嘅話咧就係2384日元，咁但係咧如果計成本入口嘅税，入口去到碼頭啊，去到碼頭係2200幾日元一箱嘅，即係佢如果我哋喺超級市場買298蚊一。粒嘅話，一箱嘅佢嘅即係如果一箱嘅售價係2384，但佢到岸啦，到岸嘅成本係2200，咁仲有佢仲要係中間嘅 所謂 物流啦，嚇咁嗰啲佢通路費用啦，咁我開鋪頭，我俾鋪頭要賺嘅，係咪啊？ 你果欄自己揾工人搬運都要， 你後生要賺噶嘛？咁點算啊？咁你係咪打殘咗呢班入口商啊？即係做開入口商，係啦。咁嗱，當然啦，即係做生意嘅嘢，咁佢哋可能有其他辦法啦，嚇，或者點解會平？點解咧？有啲平唔到，咁唔知啦。咁我即係睇到，我哋而家會唔會因為而家多咗個量？嗱，我知啊，價錢係因為個量而變化噶嘛。我量供應多咗，個價錢會唔會平咗？競爭大咗嘅時候，嗰、那個入口商 嗱，我哋唔好糾纏喺呢個價錢啊，即係諸如此類咯。而家我只係講咧，嗱嚟緊，因為鳳梨係而家第一炮啫。嗱嚟緊仲有咩咧？釋迦。蓮霧喺大陸都這個芒果喺大陸都好賣嘅，台灣水果係喺台灣嚟講，喺大陸嚟講咧係優質產品嚟嘅咁所以喺大陸嚟講非常之受歡迎。好啦，咁而家第一炮咧就鳳梨出招先，咁日後如果係又出嚟釋迦啊、蓮霧啊、這個芒果啊。咁國家隊係咪又要出呢個蓮霧國家隊啊？呢、這個咩鳳梨呢個芒果國家隊啊？即係無人無知嘅。好啦，咁有啲人話啦，咁呢個咪係你民呢、這個國民黨馬英九種落嚟嘅惡果咯，係咪？屌你哋將大陸市場係依賴啊嘛。咁嗱，因為好多人都咁講嘅，因為依賴咗咁耐，咁所以咧而家都翻唔到轉頭啦。咁但係翻唔到轉頭，一年兩年我又翻唔到轉頭啫。咁你而家執政都差唔多六年咯，大佬，係嘛？咁你嗰時都鬧馬英九噶嘛？哇！你咁依賴大陸市場啊，咁第時佢攞喂，大家都知道共產黨係會攞呢啲嚟做統戰，攞呢啲嚟做呢個以商逼統嘅，大家都明白。咁你喺六年裏面執政，你都唔改嘅，係嘛？你唔改喎、啊，大佬你 同埋數字一年高喎、 啊，係一年賣得多過而家係一年啊！一年台灣出超去大陸嘅金額係1400億美金，1400億美金係一個咩數字呢？兩兆幾啊？兩兆幾嘅錢啊？ 是一個好龐大，1400億你咪代你咪除一除 港幣啦， 咪等於3000多億港幣到啦，300多億。 咩啊？ 14000億啊！1400億，1400億美金係。 係啊。 嚇、啊！即係兩兆幾。咁所以咧，咁你都執政咗六年，咁你都改唔到嘅話，咁即係話，我講得難聽啲。 大市場根深蒂固㗎啦。 唔係大陸市場，你的確真係要 移。係。嗱， 我唔講其他嘢，講純粹呢個三 果。 因為呢個係地緣問題。 嗯。 你只要一日就運到去廈門就根據其他嘅陸路，好、嗯、快脆去到其他省份。你其他唔得噶，大佬，你譬如日本，喂佢屌幾日噶嘛，大佬只船去，係嘛？澳洲、美國撲街得啦，係咪？嗰啲去到都難，嗱，因為水果唔擺得嘅。好啦，你話我要解決擺嘅，咁我要研究啲新嘅冰凍嘅 運輸方法， 冇成本又加咗咯。譬如你運到美國，隻船可能行 二十日。 咁你要揾一個冰凍嘅技術咧，儲存呢啲生果咧，二十日唔壞嘅。 嗱，而家技術有嘅，嗱， 但貴啊嘛。 係唔係？咁一樣啊。咁但係問題在於，嗱，當日韓國瑜嚟香港賣嘢嘅時候，咁大家就啊，就去就去 通匪， 通匪 賣樓。 咁但係其實韓國瑜佢所做嘅，佢唔止係嚟香港賣，唔止去大陸賣嘅， 仲賣其他地方啊， 去新加坡、去中東啊，要去同日本傾嘅。咁當時你哋個個咧就淨係捉住去就話賣大陸，咁韓國嘅時候就已經講咗啦，我哋唔可以擺曬喺各地區嘅，佢要開發其他地區。 咁你即係你可以話你農委會，你根本就係、是、或者呢啲農業拓展嘅一啲政府組織， 做 你係 冇 做到嘢啊嘛。 係啦， 咁喂你搞咗咁耐新南向，使咗咁多錢落去呢個新南向嘅市場裏邊，你係每年要蝕嘅，係、 嗯、 咪？你唔好話佢賺啊，唔好話平頭啊，嗯、你係每年都蝕完又冇效果。當然你講水果，屌你賣東南咪嘥 Q 氣啦，冚家鏟佢出得多。 咁你可以遠少少去中東噶嘛？中東嗰班人又俾得起錢。 係咁，所以即係你咁、啊、你政府究竟你拓展呢個市場，你有冇心去做？ 嗯， 係嘛？你係冇心去做啊嘛，大佬。然後啲咩事你咪賴馬英九咯，賴國民黨最好賴噶啦。 咁同埋又賴埋共產黨啦。但係今次鳳梨依個點解咁入口呢？因為佢發覺咧就係話喺檢疫嘅時候咧就發覺有蟲啊， 有啲介殼蟲嘅叫做。 系啦， 咁但系嗱，呢个系咪事实咧？我唔知道。 根据嗰啲咁嘅即系农民嘅讲法咧，真系有发觉到嘅。 系有其实喺旧年， 嗯、 其实旧年已经有噶啦。咁但系咧，经过大家协商之后咧，就喺台湾出口嘅时候咧，已经喷过一啲即系雾化， 佢系蒸蒸熏啊， 即系杀死嗰啲虫先过去嘅。咁所以咧系少咗好多嘅。咁比原來嘅係少咗好多，咁但係你都突然同埋，就算係有啊，你都係同台灣商量下先禁啊嘛，所以你而家係喺2月26號你就已經禁，3月1號開始禁，你得個兩日時間。 頭先講啦，即係我就即係話即係陳吉仲啊，點樣喺做一個即係我哋農學院嘅教授。佢居然可以講依啲蟲全大陸都有啦咁樣。喂，問題在於。你台灣有蟲，大陸有蟲，就可以將台灣嘅蟲帶入去大陸，你唔係嘛？ 嗱，呢個 你有啊，我有我嘅事。 嗱，呢個講法就亂鳩咁嚟嘅。 嗱， 譬如我以前開公司就係有啲嘢我去運去，譬如運去澳洲，運去新加坡咧，佢都喺香港譬如揼咗個木箱，咁然後咧你呢個木箱咧要去攞去滅蟲，滅完之後咧就要攞個證書，即係證明你呢一個木箱曾經處理過。咁、嗯、咧，你喺交俾去新加坡附運嘅時候咧，你要交埋呢一張滅蟲嘅證書俾佢。咁、 啊、 你話屌咧，佢怕咩咧？因為怕曱甴嗰啲又濕啊嗰啲嘢。咁你新加坡、澳洲冇呢啲曱甴冇濕咩？喂，唔可以咁講噶嘛，大佬，咪屌你真係。 所以真係好離奇啊！即係佢依位農學院嘅教授，我真係唔明嘅，唔明點解佢講得出依番説話。嗱，即係共產黨佢可即係而家。我唔理佢，即係我相信，即係大家都即係同一樣抱住咁嘅心態，就去做任何嘢都有背後目的嘅。啊，咁依個係咪有蟲？咁我相信有嘅。咁但係即係俾人哋捉到借傷成毒啦。咁但係陳吉仲，你點樣解決咧？譬如可唔可以同嗰邊講？喂，你而家發覺到，我即刻處理咗佢啦。係咪？或者我而家喺邊？我就喺台灣，我又做過證明啊！我就好似頭先鄭公講， 我出個證明俾你，我曾經霧化呢、這個 蒸發 過咯，係咪 啊？ 咁你再驗到，我哋再傾啦，係咪？即係呢個一定係傾噶嘛，你唔係話突然之間你話咁，所以咧我就話同呢啲介殼蟲係完全冇關係嘅。 咁但係陳家仲有冇同對方去傾啦？咁據聞咧， 人哋唔同你傾啊嘛。 係啦，據聞咧就係全部已讀不回啊，咁所以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咁係即係呢個對方咧就係、是、你但係。點解鬼叫你有啲嘢打病俾人捉鬼住咩？你又真係發覺有蟲咁樣？ 嗱好啦，嗱咁咧，咁其實呢個水果運去大陸咧，其實就免關税啦，係咪？咁、如果係需要嗱，因為有個 F 嗱，呢個係 under 嘅 EFA 嘅。咁呢個 EFA 就曾經喺2014年啊。咁即係太陽花奧運就擋咗落嚟啦，係咪？即係呢個所謂服貿啊， 服貿協議 ，EFA 仲有喺度 ，EFA 喺度，即係服貿協議都係 under 呢個 EFA 嘅。咁但係呢個水果嘅免關税咧都係 under EFA 嘅。好啦，咁喺2010年嘅時候啊，民進黨就話：佢話我哋用公投咧將呢個 EFA 咧擋落嚟。 係， 佢話用公投廢掉咗 EFA， 國民咁所以咧，咁但係嗱，民進黨執政咗。六年啦，即系差唔多六年啦。喂，照計你唔使公投啦，你政府大曬噶，你將你取消 EFA 佢咯。 我哋即係其實我講咗都好幾次嘅，我哋節目裏邊。 係啦，咁所以點解你唔廢咗 EFA 佢咧？係咪即係你咁將你其實你喺你又話要咩兩岸監督條例啊？即係所有你同大陸要簽署嘅咧，要透過兩岸監督條例之下咧，睇過，然後你先至去簽。咁好啦，你覺得呢個 EFA 係根本冇經過兩岸監督條例嘅話，兩岸監督條例講下都冇咗啦，係咪？初叫兩國監督條例，咁後來因為有呢、這個即係、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喺度，所以就叫兩岸監督條例。咁好啦，咁你支支咗咗搞咁耐，咁而家政府上民進黨政府上台年一屆差唔多一屆半啦，係嘛？即、就、係、是、六年啦。咁你啊取消佢啊嘛？點解你又唔取？第一你唔取消佢，第二你仲要求喂唔好取消佢啦， 繼續嚇你我哋到期我哋繼續啦， 係嘛？喂，咁當年呢個親共賣台啊，你哋講嘅，咁而家你又 要求 翻呢個 嚇，仲主動要求呢個共產黨唔好取消。 嗱，所以咧，即係我哋其實呢番説話，我只係話俾啲柯仔精專家聽，即係你哋睇事物咧就睇得太過輕描淡寫啦，即係。你見到民進黨反對嘅，你哋又去贊成佢個反對。咁而家民進黨喂都贊成，咁你哋又繼續贊成。咁喂，咁你而家翻翻轉頭，咁馬英九真係冇有冇錯咧？係冇錯喎。如果錯你都改啦，你唔改就真係冇錯啦，係咪？好簡單啫嘛。 千錯萬錯都係馬英九，有一個馬英九喺度。 唉，咁所以咧，即係呢 馬英九落台啦。總之波落唔到去。 唔係，馬英九亦都落咗台 啦。落咗台㗎啦。我以為未落台添。 唔係有個立委陳廷飛就日堆咗出嚟，馬英九負責，馬英九負責喎。 我哋仲馬英九落台啦，係咪？馬英九落咗台㗎啦。 一個禮拜一次，佢就捉啲嘢，依樣就馬英九負責，嗰日馬英九負責，我就講到我以為 樣咧，馬英九負責咁，唔係你執住佢六年，如果你就話馬英九係咪仲執政，即係咪仲喺個朝嗰度，係咪個陰雲仲喺度指揮緊你咧？ 即係依個陳廷飛喺二月到而家咧，其實咧就差唔多隔個禮拜個零禮拜咧就講一次，就攞一單嘢就係馬英九負責。 所以馬英九必死啊！屌你，馬英九死咗真冇得賴，唔該曬。 講到以為咧，馬英九仲做緊總統咁樣。 嗱，即係大家可以。其实好简单睇下，马英九执政八年有冇赖过？有冇喺政策上面赖过陈水扁？从来冇嘅。喂，你执政就系你负责噶啦嘛，系嘛？唔系什么我什么要换改朝换代啫？改朝换代就话我觉得前朝做得唔好，所以咧我改咗另外一个朝代。咁咧你要改正翻前朝嘅你觉得唔好嘅嘢，或者人民觉得唔好嘅嘢。咁而家好啦，咁你覺得馬英九唔好，國民黨冚家產嚟嘅，咁你而家取代咗啦，咁你係咪應該改正翻前朝嘅錯誤啊？咁但係你沿用翻佢，原來當初你又反對，而家你又要求人哋要繼續嘅話， 又話唔好同大陸做生意，結果咧 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喺你任內嘅越做越多喎，係每年創新高喎。 好啦，我哋下次再翻嚟講。 OK。